Alltagschinesisch in der Muttersprache Chinesisch lernen. 用你的母语学汉语，每日汉语。 Hallo, 大家好 ，Willkommen zu Alltags Chinesisch. Ich bin Xiaolan. 大家好 ，Ich bin Thomas. In der letzten Lektion haben wir uns ein Basketballspiel angesehen. Wiederholen wir doch einige wichtige Sätze. 比赛开始了。 比赛开始了。Das Spiel hat begonnen. 他打得真好。Er spielt wirklich gut. 他打得真好。 谁和谁比 ？Wer gegen wen？ 谁和谁比？ 好球！ 好球 ！Guter Wurf！ Wer hoffst du gewinnt？ 你希望谁赢？ 你希望谁赢 ？Hören wir uns nun noch einmal alle Dialoge der vergangenen Lektion an。 比赛开始了，你快来看呀！ 谁和谁比？ 中国对韩国。他打得真好，他是最棒的。 我看一般，我更喜欢十一号球员。 好球！ 你希望谁赢？ 当然是中国队了。 中国队总是被韩国队打败。 So viel zur Wiederholung. Weiter geht es mit der heutigen Lektion. 我都出汗了，我有点爬不动了。我经常去健身房，贵在坚持。 我都出汗了，我有点儿爬不动了。我经常去健身房，贵在坚持。 Wir bleiben auch in dieser Lektion beim Sport und beschäftigen uns weiter mit diesem Thema. Gerne, nehmen wir an, ich gehe in die Duftberge nach Beijing zum Wandern. Ich fange wahrscheinlich bald zu schwitzen an. Wie sage ich das auf Chinesisch? Ich schwitze schon heißt auf Chinesisch 我都出汗了。 我都出汗了。 我, ich. 我。 都 heißt in diesem Fall schon. 都。 出汗。Schwitzen. 出汗。 Le ist wieder eine Partikel. Le. 我都出汗了。 我都出汗了。Ich schwitze schon。 我都出汗了。 那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都出汗了。Ich schwitze schon。 我都出汗了。 都 heißt schon。 都。 出汗了。Schwitzen。 出汗了。 我都出汗了。Ich schwitze schon. 我都出汗了。 我都出汗了。 那我们休息一会儿。 Ich werde langsam zu müde zum Wandern. Wie sage ich das auf Chinesisch? Du kannst zum Beispiel Folgendes sagen. 我有点爬不动了。 我有点爬不动了。 有点 ein bisschen. 有点 爬不动了 zu müde zum Wandern. 爬不动了。 我有点爬不动了。 我有点爬不动了。Ich bin zu müde zum Wandern. 等等我，我有点爬不动了。 好的，不着急。 有点儿 ，ein bisschen. 有点儿。 爬不动了。Zu müde zum Wandern. 爬不动了。 我有点爬不动了。 我有点爬不动了。Ich bin zu müde zu wandern. 等等我，我有点爬不动了。 好的，不着急。 Ein Grund, ins Fitnessstudio zu gehen, ist sicher auch folgende. Man kann etwas für seine Figur tun. Darum, 我经常去健身房。 我经常去健身房。 经常。Oft, 经常 去 gehen, 去 健身房 fitness studio, 健身房 我经常去健身房 Ich gehe oft ins Fitnessstudio. 我经常去健身房。 我经常去健身房，你呢？ 我也是，我喜欢做有氧运动。 我喜欢练习举重。 我经常用跑步机。 经常 ，oft。 经常。 去健身房 ，ins Fitnessstudio gehen。 去健身房。 我经常去健身房。 我经常去健身房。Ich gehe oft ins Fitnessstudio。 我经常去健身房，你呢？ 我也是，我喜欢做有氧运动。 我喜欢练习举重。 我经常用跑步机。 贵在坚持。Es ist wichtig dabei zu bleiben。 贵在坚持。 贵 wertvoll。 贵。 在 darin bestehen。 在。 坚持 heißt an etwas festhalten。 坚持。 贵在坚持。 贵在坚持。Es ist wichtig dabei zu bleiben。 跑步的好处可多了。 贵在坚持。 Wiederholen wir nun noch einmal die wichtigsten Sätze der heutigen Lektion. 我都出汗了。 我都出汗了。 我有点爬不动了。Ich bin zu müde zum Wandern. 我有点爬不动了。 我经常去健身房。Ich gehe oft ins Fitnessstudio. 我经常去健身房。 贵在坚持。 贵在坚持。Es ist wichtig dabei zu bleiben. Hören wir uns nun noch einmal alle Dialoge der heutigen Lektion an. 我都出汗了。 那我们休息一会儿。 等等我，我有点爬不动了。 好的，不着急。 我经常去健身房，你呢？ 我也是，我喜欢做有氧运动。 我喜欢练习举重。 我经常用跑步机。 跑步的好处可多了。 贵在坚持。 Das war unsere heutige Lektion. An dieser Stelle nun noch unsere Hinweise zur chinesischen Kultur. Wandern ist nicht nur gut für die Gesundheit, es ist auch sehr entspannend und angenehm für den Geist. Wohl auch aus diesem Grund gibt es in China viele Anhänger dieser Freizeitbeschäftigung. Oft organisieren Freunde oder auch Kollegen Ausflüge in die Berge, sei es über das Wochenende oder auch nur für einen Tag. Neben der sportlichen Bewegung und den schönen Ausblicken kann man während dem Wandern auch Freundschaft mit den Begleitern schließen. Am 9. Tag des 9. Monats nach dem chinesischen Mondkalender beispielsweise wird in China das Chongyang-Fest gefeiert. An diesem Tag gehen viele Chinesen gerne wandern, um an der Spitze eines Berges oder Hügels den Ausblick zu genießen. Aus diesem Grund wird das Chongyang-Fest auch oft als Wanderfest bezeichnet. So viel zur heutigen Lektion. Zum Abschluss noch unsere Quizfrage. Wie sagt man, es ist wichtig, dabei zu bleiben auf Chinesisch? Wenn Sie die Antwort wissen, dann senden Sie uns doch eine E-Mail an gr@cachi.com.cn. Mehr Informationen zu dieser Reihe finden Sie auf unserer Webseite unter german.cachi.cn. Auf Wiederhören und bis zum nächsten Mal. 再见。 再见。